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23章魂器第84集。 悄悄走回城堡时，哈利能感觉到符灵剂的效力在渐渐消失。大门还没锁，但在四楼他碰到了皮皮鬼，急忙钻进旁边一条近道，才没被发现。他走到胖夫人肖像前，扯下隐形衣时，发现她的情绪对他非常不利，但他并不觉得意外。 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吗？ 非常抱歉，我有重要的事情必须出去。 半夜里改了口令，你只能睡走廊了。 开玩笑， 哈利说。 为什么要半夜改口令？ 就是这样的， 胖夫人说。 你要是有气就跟校长说去，是他让加强安保措施的。 好啊， 哈利看看坚硬的地面，怨恨地说。 真是妙极了。对，如果邓布利多在学校，我确实要去跟他说说，因为是他要我。 他在， 哈利身后一个声音说。 邓布利多教授一小时前就回学校了。 差点眉头的尼克朝哈利飘了过来，脑袋依旧在咒领上摇摇晃晃。 我听卷人巴罗说的，他看到了。巴罗说邓布利多看上去心情很好，就是有点累，那是当然的。 他在哪儿？ 哈利问。他的心砰砰跳了起来。 哦，在天文塔上哼哼唧唧叮铃当啷，这是他最喜欢的消遣。 不是血人巴罗，我问的是邓布利多。 啊，在他的办公室， 尼克说。 据巴罗说，他睡觉前还有点事要办。 是，没错。 一想到可以告诉邓布利多他搞到了记忆，哈利满心兴奋，掉头就跑。胖夫人在后面叫了起来。 回来，我骗你的。我是生气你把我吵醒了，口令还是绦虫。 但哈利早就跑远了。几分钟后，他已经在对邓布利多的滴水嘴石兽说太妃手指饼了。怪兽跳到一旁，让哈利走上了螺旋形楼梯。 进来。 哈利敲门后听到邓布利多说，声音似乎疲惫不堪。哈利推开门，邓布利多的办公室还是老样子，但窗外换成了缀满星斗的黑色夜空。 哎呀，哈利。 邓布利多惊讶地说。 这么晚来，有什么事吗？ 先生，我搞到了，我搞到了斯拉格霍恩的记忆。 哈利掏出小玻璃瓶给邓布利多看，校长似乎愣了片刻，然后脸上绽开了笑容。 哈利，这是激动人心的消息，真是太棒了，我就知道你能办到。 他显然完全忘记了已是深夜，急忙从桌后出来，用那只好手接过斯拉格胡恩的记忆，大步走到摆着冥想盆的柜子前。 现在， 邓布利多把石盆搁在桌上，把瓶里的东西倒了进去。 现在我们终于要看到了，哈利，快。 哈利顺从地探身伏在冥想盆上，感到双脚离开了地面，他再次在黑暗中坠落，掉到多年前斯拉格霍恩的办公室里。还是那个年轻的多的斯拉格霍恩，一头浓密光泽的草黄色头发，姜黄色的小胡子，坐在一把舒适的带翼扶手椅里，脚搁在天鹅绒大脚垫上，一手端着一小杯葡萄酒，另一只手在一盒菠萝蜜饯里挑挑拣拣。六个十多岁的男孩围坐在斯拉格霍恩旁边，其中有汤姆·里德尔。马沃罗的黑宝石金戒指在里德尔的手上闪烁。邓布利多落到哈利身边时，里德尔正问： 先生，梅勒斯教授要退休了吗？ 汤姆，汤姆，我知道也不能告诉你。 斯拉格霍恩 责备地对他摇着一根手指，但又眨眨眼睛。 我不得不说，我想知道你的消息是从哪儿得来的，孩子。你比一半的教员知道的都多。 李德尔微微一笑，其他男孩也笑起来，向他投去钦佩的目光。 你这个鬼灵精，能知道不该知道的事，又会小心讨好重要的人。顺便谢谢你的菠萝，你猜中了，这是我最喜欢的。 几个男孩窃笑起来。 我相信你20年内就会升为魔法部部长，也许只要15年。如果你经常给我送菠萝蜜饯的话，我在部里有很硬的关系。 其他男孩又笑起来，汤姆·里德尔只是微露笑容。哈利注意到，在这些男孩中，他绝不是年龄最大的，但他们似乎都把他看作领袖。 我不知道政界是否适合我，先生。 笑声渐止后，汤姆·里德尔说： 首先我没有背景。 旁边两个男孩相视而笑，哈利相信他们是想到了一个私下流传的笑话，无疑是他们知道或猜测的，与他们头的显赫祖先有关。 什么话？ 斯拉格霍恩爽朗地说： 你那样的才能一定出自体面的巫师世家，这一点再清楚不过了。你前途无量，汤姆，我还从来没看错过一个学生。 斯拉格霍恩书桌上的金色小钟打响了11点。斯拉格霍恩回头看了看。 老天，已经这么晚了。该走了，孩子们，不然我们就麻烦了。莱斯特兰奇，明天交论文，交不出就关禁闭。你也一样，艾弗里。 男孩们鱼贯而出。斯拉格霍恩从椅子上站起身来，把空杯子拿到桌前。身后的动静使他回过头来，李德尔还站在那儿。 快点，汤姆，你不想被人抓到熄灯时间还在外面吧？你是机长。 先生，我想问你点事。 那就快问，孩子，快问。 先生，我想问，你知不知道魂器？ 斯拉格霍恩瞪着他，心不在焉地用胖手指抚摸着杯角。 黑魔法防御术的课题，什么？ 但是哈利看出，斯拉格霍恩明知这不是学校的功课。 不是，先生，我在书上看到的，不大理解。 是啊，在霍格沃茨很难找到一本详细介绍魂器的书，汤姆。那是非常邪恶的东西，非常邪恶。 斯拉格霍恩说。 但你显然很了解，是不是，先生？我是说，像你这样的巫师，对不起，我的意思是，也许你不能告诉我。看得出来，我只知道，如果有人能告诉我，那就是你。所以，我想问一问。 恰到好处，哈利想。那种犹豫的、不经意的语气，巧妙的恭维，一点儿都没有过火。哈利自己有过太多从不情愿的人嘴里套取信息的经历，不会认不出一个行家。他看得出李德尔非常非常想得到这个信息，也许为这一刻已经筹划了好几个星期。斯拉格霍恩说，他没看李德尔，而是玩弄着菠萝蜜饯盒子上的缎带。 当然，给你简单介绍一下不会有什么坏处，只是让你理解这个名词。魂器是指藏有一个人的部分灵魂的物体， 可我不大明白那是怎么回事，先生。 李德尔说，他的声音是小心控制的，但哈利能感觉到他的激动。 就是说，你把你的灵魂分裂开。 斯拉格胡恩说， 将一部分藏在身体外的某个物体中，这样即使你的身体遭到袭击或摧毁，你也死不了，因为还有一部分灵魂留在世间未受损害。但是当然，以这种形式存在。 斯拉格霍恩的脸皱了起来，哈利想起他大概在两年前听到的话。 我被剥离了肉体，比幽灵还不如，比最卑微的幽魂还不如。但我还活着。 很少有人想那样，汤姆，少而又少，死去还痛快些。 但是此刻李德尔的饥渴十分明显，他表情贪婪，已经隐藏不住他的欲望。 怎么分裂灵魂呢？ 斯拉格胡恩不安地说， 你必须明白，灵魂应该保持完整无缺，分裂灵魂是一种违逆，是反自然的。 可是怎么分裂呢？ 通过邪恶的行为，最邪恶的行为，通过谋杀。杀人会使灵魂分裂，想要制造魂器的巫师就利用这种裂变，把分裂出的灵魂碎片封存。 封存？可是怎么？ 有一个咒语，不要问我，我不知道。 斯拉格霍恩像被蚊子叮烦的老象一样摇着脑袋。 我看上去像是试过的吗？我像杀人犯吗？ 不，先生，当然不是。 李德尔忙说， 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冒犯。 哪里哪里，没有冒犯。 斯拉格霍恩粗声粗气地说， 对这些事情感到好奇是正常的，有才能的巫师总会被魔法的那一面所吸引。 是的，先生。 李德尔说， 可我不明白的是，我仅仅是出于好奇，想问的问题是，一个魂器用处大吗？灵魂是不是只能分裂一次？多分几片是不是更好，能让你更强大？比如说，七，不是最有魔力的数字吗？七个。 梅林的胡子呀，汤姆！ 斯拉格霍恩叫道， 七个？想杀一个人还不够邪恶吗？无论如何，分裂灵魂已经够邪恶了，而分成七片…… 斯拉格霍恩此时显得非常不安，他瞪着李德尔，好像以前没看清他。哈利看得出他在后悔参与了这场谈话。 当然， 他小声说， 我们谈的这些都是假设，是不是？这是学术性的。 是的，先生，当然。 李德尔马上说， 不过汤姆，我所讲的，我们所讨论的这些还是别说出去，人们知道我们聊过魂器会不高兴的，这在霍格沃茨是禁止的，你知道。邓布利多尤其激烈。 我不会说出去的，先生。 李德尔说完就离开了，但哈利瞥见了他的面孔， 上面充满了狂喜，就像他刚发现自己是巫师时一样。那种喜悦没有令他的面庞更显英俊，反而显得有些狰狞。 谢谢你，哈利。 邓布利多低声说： 我们走吧。